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我到底重复几次了，你怎么还是可以听不明白呢？我知道你又想讲这个不一样。 Oh my god， 你真的不想换，别再说没关系，你可以、oh， 我相信就天道利弊。说中追一个还是一样让你摔很重，你知道一哭二闹就快要死掉，不得给你打个地方好，别再说没关系，你可以，我相信这天道雷劈。 好久不见的猫速公路的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阿五，来打开了我们今天早音乐秀的开始的方式。各位好，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猫速公路好久不见啊，之前那首歌曲呢叫做跳舞的猫，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这一次呢他们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阿五，是他们全新的一首歌曲。你知道为什么叫阿五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听了阿四的歌然后觉得很好听他们准备做一首歌向阿四致敬，于是叫阿五。好奇怪的意思， 这个理由也太扯了吧。 是， 不过我们欢迎这样的歌越多越好啊。你像就阿四的歌也基本上是我们早安闹铃清醒歌曲经常去 pick 的一个对象。 是的。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们这首阿五，他们整个节奏还有调性跟我们电乐还挺像的 啊。对， 所以其实你刚刚播完了之后推上电乐的那一刻，我说啊，怎么又来一遍， 毫无违和感的感觉啊。所以呢也确实欢迎猫速公路这样的一种现代的 funky 的乐团能够多多来做一些音乐，然后呢也算是为我们的这个早音乐秀的歌曲库来多多充实一下。 怎么说呢，我们歌曲库这么丰富，你旁边就坐着一个中华小曲库，你还要什么歌曲库？ 来唱首阿五。 当当当当当当当， 还可以啊。好了，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也是在零下0.2度。那么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我们的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到了夜间呢，云量又会慢慢的减少。不过因为云层比较高，而且近地面还是高压控制，所以扩散条件还是不错的。大气透明度比较好，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中午前后的话，大家可以开窗通通风。早晚的话，气温还是比较低的，外出多穿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0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体来说呢，这两天的温度呢是比较这个恒温的啊，就是0度到10度左右。 适宜。 对，比较适宜。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的一个数值，刚刚已经了解完了之后呢，很多的朋友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么今天报道的前十名，我看到了好多新的名字，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名是王小妍，第二名是高壮壮，第三名是涓涓细流，第四名是刘小胖，第五名是倍儿闹心。 还有 念到第五名的时候都就特别怕把那个儿话给上错，倍儿闹心。 好了，然后涓涓细流呢，今天好像签上的特别兴奋啊，也在我们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自己一种喜悦。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的是小莹，第七名是王小赛，第八名王，第九名是蒙小杜，以及第十名 Mr. 刘。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迫不及待的念完签名是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我好有话说啊。 好有话说吧。 我可是活跃分子啊。 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专门给你设置的？ 很多朋友了，因为毕竟这也是大家平淡无奇的大学生活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嘛。 行，先把资讯说了啊。前不久呢，北京的这个将进酒演艺中心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摇滚专场演出啊，乐手们呢演了这些曲目 Hey Jude 以及 Imagine We Are Young 花房姑娘 钟鼓楼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当时呢觉得这个乐队其实演奏的还挺好的，但是呢其实他们是比较特殊的。说他们特殊是因为台上的表演者并非是专业的摇滚乐队，而是一群几乎零基础起步，前一年还对摇滚乐既无所知的高中生啊。 对，其实大家听到刚刚这些曲目，像 Hey Jude、 We Are Young、 花房姑娘等等，都是摇滚经典金曲啊。 是， 所以台下的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一起高声唱和，但是却想不到一年之前他们居然还是高中生。他们来自龙潭中学，这是北京首支中学校办的摇滚乐队。 是，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因为他们来自龙潭中学嘛，所以他们取名叫龙出没。 哇，太厉害了。关键 是对标熊出没是吗？ 关键是他们的这个指导老师是谁？是著名的音乐人超载乐队的主唱高启。哇，这很厉害哈！这是他是作为这项音乐课程的总监的组织起了他的一帮好友来共同参与了教学。这就让我想起了，你看人家高中就开始办乐队了，对不对哈？其实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都去参与过，不管是在你的高中时候还是在你的大学生活当中，都会参加过很多的团体。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什么团体，来说一说其中有趣的事情好吗？ 月月鸟小哥哥，你参加过什么团体啊？ 那当然是广播台了，是吧？ 真是的， 没有参加过广播台。 你都没有参加过摇滚乐队这么霸气的活动。 但你知道我参加过什么吗？我参加过英语俱乐部。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英语俱乐部到底在干嘛呀？ 我们就是 大家互相聊天嘛，用英文。 其实并没有。 How are you? Fine.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okay. 并不是这样。就英语俱乐部呢，就是每周会印点什么歌，教大家唱首英文歌之类的。 哦，是这样的呀。 对，就是 真的。 尬聊。 学校里面的这种特别神奇的团体还真的蛮多的。上一次我就听说有一个朋友好像是在心理健康社。我说，所以你们每天就是帮同学去辅导什么？就是如果有心理状况什么？他说不，他们不专业，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由他们去做。 心理健康社， 那你知道去怎么做吗？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很适合啊。 就每次大家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合唱这首歌，唱完之后大家回家。 当然了，就这首歌一想起，你就觉得整个天空都充满了自信的颜色跟色彩。 这是人家摇滚乐团的这个成员们需要去练习的曲目了。 好了，听到的是杨培安，我相信。 抛开烦恼，勇敢地大步向前，我就站。 乐呢响起的一刹那，静宇跟我说，你最后你知道我刚才说那个乐团这个 能不能让我把心理社到底是干嘛的说清楚好不好？ 心理健康社不就是心理健康吗？ 我不告诉你 啊！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说出来。 不说，不告诉你。 哎、说嘛说嘛说嘛！我今天这样，我今天多放一张照片，好不好？ 可以可以。对，周二是我们的照片 battle 日啊，待会儿我们会把照片放上来给大家。 是是是啊、 今天早安音乐秀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各位在学生时代都参加过什么团体，来说说其中有趣的一些事情。 是、哎。 刚刚有很多的朋友都发过来说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摄像组，就专门帮各位来拍照片的啊。你像有太子说，开始呢是想学习摄影，但没有想到后来变成了学校的专职摄像，一有大型活动或者主题班会都会游走在各个班级或者礼堂拍照，基本上就是我们班里的那些摄影活跃积极分子的宿命了，因为他们还得自己花钱去买单反。 哎，这么说的话，太子下次有活动的话，要不要来现场一下啊？ 这就来给我们早秀拍摄。 对， 你应该邀请，就是作为优秀听众过来，就是顺便拍拍照片啊，反正有这个特长嘛。 太有心机了哈！啊，但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呢，也说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学校的社团，一会儿我们来慢慢的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什么团体，并且来说说其中有趣的事情。静宇一会儿要赶快说一下心理健康社到底是什么，好吗？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哎呀，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王冷，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学生时代都参加 过什么团体。你看你就是对心理健康社到底是干嘛的，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就 刚刚还鬼哭狼嚎的问我，现在回来了之后就立马转话题。 什么叫鬼哭狼嚎？ 就不告诉你，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不，我都多放一张照片，赶快告诉他。 就是我们会以为说他应该是这种 心理健康的嘛， 去帮同学去疏导心理的。但其实呢，他是帮大家来排解心理问题的，所以是有一个指导老师。每一次的社团活动呢，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分别聊聊自己最近碰到了什么心理问题，就是是一个自我暴露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社团还蛮可怕的。 那你加入了吗？ 我没加入。 你暴露了什么？ 就我朋友加入了，然后加入第二天之后就很后悔，但是又不好意思再退出来。所以每次去了之后就跟大家说我最近就自我剖析，自我暴露。 我才发现他其实真正应该换一个名字，叫真心话社。真心话大冒险。 我觉得可以是这样的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Kate 说，月亮小哥哥说的没错，我就是英语俱乐部的策划和组织部长，为了选个好唱的歌死了多少脑细胞啊。 是，原来没想到你们这个英语社是做这个工作的。 英语唱歌社。 他说我辗转了3个日夜想出来一句口号。Don't be shy, just try。 怎么样，有没有 Chinglish 的感觉？ 不错，就是就感觉是一个东北老爷们来说。Don't be shy 啊，扎斯踹啊。 加入到我们英语社当中吧。小丽跟我们说，曲艺团是我大学参加的唯一的一个团体，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安静的美少女好吗？想象一下，我在曲艺社里面上台表演小品的那段时光不忍回顾啊。 曲艺社还挺不错的。小样小蛋壳说，哎，我参加过戏剧社，然后主演的是白雪公主，就当时的衣服还是在某网站上自己买的，穿完了7天退货。哎，你这有点不合适吧。这个 也可以理解啊，我们学生时代毕竟经费有限嘛，但是就是为了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哈。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你知道，就是自己的学校的初恋啊，然后在大学的时候男女朋友啊，也是通过社团活动认识的。因为毕竟在一个班当中成的几率没有那么大，你知道一个班班队可能最多就一两个两三个。 对， 但是像苹果妞跟我们说，我参加小品表演社团的时候遇到了我第一个男朋友。哦，当时一起写剧本，一起演小品，感觉特别的浪漫。可是后来毕业就各奔东西了。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吧，祝福你们。 从他的话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确实他去参加小品表演社团就是为了找男朋友，一直没有聊聊他到底演了什么戏，你知道吗？ 就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遇到我第一个男朋友。 我不是好人说呢，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阳光团，名字就很好听，是一个做志愿者活动的组织。

Uptown Funk 来自于 Bruno Mars 以及来自于著名 DJ Mark Ronson 带来的一首这个混音的单曲啊，在2015年的时候应该是整个我觉得英文这个界当中最火爆的一首歌曲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因为当时我觉得它火爆程度到两元店也能听到这首歌曲。 我正想提两元店这个事情想来月月鸟小哥哥最近也是看了最新的一期关于张韶涵的吐槽大会吧， 咱们今天一会儿会说到这件事 啊，我觉得不仅仅是两元店了，只要你走到各种就需要懂词大词的地方一定会听到这首歌曲的。那转念一想已经2015年了，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干嘛就是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当一个时间标杆给你，对吧？ 就是在想想说当年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参加过什么样的团体啊？ 是是是， 就是这些歌曲的时候我觉得都比较熟悉的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会经常参加一些晚会，对，因为经常因为我也是跟你一样参加了广播台，那学校每次有什么晚会的时候都会来广播台找主持人，然后呢鄙人因为声音好听形象亮丽台风稳健，所以经常被挑选去当学校各大活动的主持人。 就这话吧，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但是从你自己嘴里面说出来的感觉 总觉得有点奇怪是吧？我说出来自己也就有点奇怪。哎，算了算了算了，但我没说。 下次你先把这词给我来帮你捋。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参加广播台的话有一点好处，就是你的声音经常能够被人听到。知道我原来在广播台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吗？就是我当时在播节目，然后呢附近的中学生都跑到我们大学校园当中说啊，这个主持人声音好好听啊。正当我特别高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话吧你也应该交给我说。 哎， 你自己说有点奇怪。 我这儿有反转的 啊， 正当我特别高兴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人特别不怀好意说，那个就是你刚才听那个主持人，然后那俩人女生看了我眼神然后就走了。 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听众的感受吧，就是大家觉得 我们听众的感受。 对啊，我们听众都觉得男主持人声音好好听啊，然后发了一个月月鸟真帅什么鬼 什么。我今天会有一张照片还要震撼你们，我跟你说啊，没有这么简单的哈。 我还是先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震撼一下大家吧。很多朋友呢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过合唱社哈，就包括 WXL 给我们发过来了，他说学生本人的照片啊，这应该是自己宝宝的照片，刚刚参加了2018年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北京丰台工作坊中外交流汇报音乐会。 哇， 这， 啊， 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啊在一起合唱，他的这种魅力真的是震撼蛮大的。不过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匈牙利的医生最近给肺病患者开出了独特的药方，就是去参加合唱。 对，他把匈牙利的多家医院的这个肺病患者呢聚集起来组成了合唱团，而且安排他们公开演出，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他们应该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吧，上 的你想象的应该是这样的，但其实呢不少的肺病患者因为怕被感染所以跟公众隔离，日益变得封闭起来。但是呢参加合唱团让他们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比如说现在有个合唱团团员已经74岁了，他已经严重患哮喘10年，但是他说他没有想过有生之年还能唱歌，真的参加过训练唱歌以后觉得呼吸原来畅快多了。 哇，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主要是他们都能够唱歌的话，是不是会让自己心情好一点，从而使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会变得更加厉害一点点。合唱团确实能够改变很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算是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合唱团的起因之一了哈。因为他们参加过了美国的这种选秀达人之后呢，现在是全世界最好的合唱团啊。 你提到的应该就是 Pentatex，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他们翻唱的 Havana， 纯人声阿卡贝拉，哦，来听听看。Havana, Havana,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na-na. Oh, but my heart is in Havana.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Havana, ooh-na. He didn't walk up with that, how you doing? When he came in, he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with. Oh, but I can't with that. I'm doing forever in a minute. That summer night and Papa says he got my love in him. He got me feeling like me.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我们都知道地瓜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还可以帮助人体清理肠道。对于健身人士来说，地瓜可以完美的代替他们的主食。但是如果要吃地瓜，建议大家尽量中午之后吃，因为早晨在早餐的时候是不适合吃地瓜的，特别是空腹吃地瓜不太好。因为地瓜进入人体之后会产生过多的胃酸，长期食用地瓜会容易腐蚀胃黏膜，对胃黏膜产生损伤，引起胃溃疡等疾病。所以吃地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在早晨食用了。今天早安音乐秀要推荐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 Maroon 5 的这首 Sugar。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 no makeup on.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就是那个非常狂野的郭鹏的搭档静宇。 我刚才放了一张叫狂野的图片，大家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话 你能从我的语气当中听出来我的态度吗？谢谢。 你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不想搭理你。 你为什么不想搭理我？这张照片 狂野。哎呀。 哎，没，就是咱们给自己的这个总得来一张图嘛。虽然我放的是狂野，但是我发现后台现在回复最多的两个字是惊悚。有这么惊悚吗？ 大家应该只是形容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吧。 但是这个，然后格格巫呢说这张照片绝对能当心理罪的封面，但是呢，然后呢，夜袭女儿国 心理罪不想上映了吗？请问 夜袭女儿国说瞬间让我想起了东北雪地里打猎的大叔。东北雪地里，你这个场景感也 是 野袍子，你们快跑啊！别傻站那儿了。 那是你跟他们说吧，这打猎的大叔会这么说吗？默默说，天哪，我收到时候说实话吓了一大跳，我点开之后越看越有感觉。哎，你看还是要这样的听众。 对不起， 对不对啊？ 因为为了安抚一下大家早上在上班路上被就吓到的这个心情啊，静宇绝对回馈一下大家。但是今天这关键词是月月鸟小哥哥帮我想的，我就觉得还挺不好意思，我自己不好意思说出口怎么办呢？ 你就说呗，怕啥？ 不好意思。 那就你是一会儿说还是现在说？ 你说吧。 我觉得咱们放会儿歌再说吧，哈。 没关系，因为我怕你吓坏大家。 也行，反正大家现在发送狂野的话，还可以看到我这张照片。我觉得反正就是见仁见智吧。这张照片呢，我觉得算是把我这种比较狂野和 让你说我的关键词，你在干嘛呀？ 就是我一直在说我的这个关键词。然后呢，静宇的这个关键词呢，我是形容为清纯。就是跟我狂野正好相对。 哎呀，真不好意思呢，所以大家发送一下清纯两个字的早安音乐秀的话语好吗？ 对，狂野呢收到的是我的照片，然后可以对比看一下清纯，关键是清纯，非常清纯。 你知道、这真的要感谢我们就前两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人人网的这个话题，真的是打开了新的宝库。 我今天跟静宇进来的第一天，忽然发现对方的手机 APP 当中一人增加了一个人人。 就是找以前的照片很方便，突然发现说我真的在大学的时候有好多的照片，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什么团体，我真的当年就好多社团活动的照片都存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其实发送这张照片收到的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是我21岁时候的样子。 妈呀，吓死我，以为21年前的样子。 21年前那应该还在满地跑吧。 是啊，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下清纯啊，看到静宇的这张图片啊，我们可以对比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组合好像有点像 Beauty and Beast 的感觉啊。好，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歌手吉克隽逸，算是也是引来了一波人的，也不算回忆杀了，就是前两年的事情，对不对啊？他在中国好声音的第一季当中是出道，然后呢这次呢是携新专辑 Global Citizen 世界公民的海报在地铁上上演了一个刷屏的模式。 对， 这个简单粗暴的，而且上面文案就仨字，快去听。 这让我想到了最近那个 Venom 在中国推出了一个这个宣传的片哈，就宣传影片说的珍爱生命，什么远离暴力啊之类的这种。 Venom 啊，就这种简单的文案呢，真的是很容易抓到大家的眼球。 哎， 那除了呢这个文案当中有的普通话跟英语，这一次他还把自己的家乡的方言、彝族方言，还有这包括就是像西班牙语中不同的语言都加了进去，然后编织这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想赶快听一下这首歌曲了。来听到的是吉克隽逸最新的单曲《没有人像你一样》。 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狂，还决定了趁乱逃亡。有烦恼有迷惘，爱都不低头胡闹，在笑话里浪费时光，害怕你失去信仰，你不要忘掉了快乐幻想，你的梦太不一样，未来等在人海飘着望，别让心灰暗了， 这一路有多少远方好远，我在风里替你喊，一直懂你多美丽勇敢，爱给你翅膀，快来乘风破浪，害怕你失去信仰，你不要忘掉了快乐幻想，你的梦太不一样，未来等在人海飘着光，别让心灰暗了，迷失了流浪了，你别太紧张，没有人把你遗忘，没有人像你一样忙，别这样伤心了，流泪了，放弃了，你要跟着我，在了雨中的空荡，该幻想天空很蓝，哦，别这样伤心了，流泪了，放弃了，你要跟着光，这世界虽然很暗，但是别慌，孤单的用力飞翔， No one's like you, No one's like you, 太喜欢我们的听众了，我们听众当中真的是很多藏龙卧虎的人，可能每天都听音乐广播，就这个音乐素养都非常高。我刚刚就听了这个吉克隽逸的这首新歌，有点怪怪的，但真的是二号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 二号这么说的，他说听出了杨坤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真的很贴切，没有发现，很不一样。 所以 不知道该怎么去学， 所以吉克隽逸说没有人像你一样嘛，所以下次有空的话可以去学下。 然后杨坤就会过来说，你为什么像我一样？ 啥意思啊？很有意思。这首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没有人像你一样。当然呢，大家呢大部分的这个关注点其实还是在我们刚才的这两张图片当中哈。然后呢，大家确实看出了狂野和清纯的感觉。 哎，我们有才的听众不是这样说的哈，刚刚就是黑朗姆说。刚刚说心理罪的那位老兄，你出来啊！这是心理罪吗？这是心理遭罪吧？我们的关键词就是狂野和清纯，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感受一下心理遭罪，然后被抚慰的感受吧。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清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 step that I take is like miles from where I wanna be, miles away from you and me. Yeah, here I am, standing hopeless with no plan, cause I love another man. Yeah, she doesn't know that I am picturing you. Any day I walk 100 miles in his shoes. No matter how I try, it's still inside my mind, my mind. Every time we're touching, every time we're kissing, you're the one I imagine, you're the one I imagine. Every time he holds me, I rather be lonely, you're the one I imagine, you're the one I imagine. It's just enough, it could have been you, it would have been love with a perfect you. Every time we touch it, every time we kiss it, you're the one I imagine, you're the one I imagine. Every breath 是来自于 Tom Daley 以及呢 Eric C 带来的 Imagine 啊，刚才呢有很多人说今天的歌还挺好听的，大家如果觉得今天的歌曲好听，稍后的时间呢可以发送歌单两个字来索取今天我们的歌单，对不对？ 是，于克也说早修歌都太好听了，开车路上好几次用听歌识别全部记录下来，回头希望下载来听。但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其实一直使用手机就是非常的不安全哈， 是， 所以其实大家每天可以在12点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你在早安音乐秀当中听到的所有的歌曲，我们是按时间顺序排放的。所以你找到当时的那个时间就会找到对应的这首歌曲了。 对，我看到了这个早秀的后花园当中呢还基本是山呼海啸的在评价咱们俩的照片，然后呢 你怎么能用山呼海啸这四个字来形容呢？ 黑朗姆呢，你看这位啊，说到我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哎，这个爱说心理罪的东西，兄弟你出来，哎，这是心理罪吗？这是心理遭罪吧。然后呢他又发了， 紧接着发了清 晨 两 个 字，收到了一张清晨的照片， 然后他就变成了，虽然这是静瑜，虽然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我看到阳光落在我左边，你的影子在右边。 就感觉到了 什么意思， 一米阳光半米忧伤的氛围， 什么意思啊？ 谢谢你，好喜欢你呢， 态度也转变太激烈了吧这个啊。 哎呀太好玩了。不过呢看到发送狂野两个字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的芥末说，确实有点 恐怖，嗯，怎么说呢，有点狼外婆的感觉。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还挺好的啊，青宁说这个，说哎，你这张照片呢，其实有点像迪卡普里奥当时《荒野猎人》的感觉。 哎，是的。 但是他接下来这句话说，脸如果换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那该多好。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像闻风听雨也挺好玩的，说你们俩人今儿早合起来就是一部犯罪惊悚剧啊， 叫什么？ 目露凶光的大叔紧盯着清纯的小姐姐。 什么乱七八糟。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下《狂野》和《清纯》，看一下这部大片啊。 哎，可是你刚刚告诉我说，今天让我告诉你心理健康车是干嘛的，然后你要发两张照片的。 对啊啊，对对啊。 所以你那张照片呢？ 另外一张照片就是一会儿再放， 一会儿是吗？哎，今天有两张照片哦，各位可以稍等一下，还有关键词放出的。 这种抓紧一切时机压榨这个搭档的这个主持人， 你怎么能让我说压榨呢？您不应该觉得分享给大家是一件更 是 对吧？ 一定再给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啊， 是 这次就不能狂野了。对对， 还更想分享给大家的是马上要上演的 DC 漫画了。最近这个漫威啊，是一波又一波的刷屏，像正在热映当中的 Venom 也是好评不断。 对， 那么海王12月7号已经确定了，将会在中国领先北美2周的时间上映了。 哇，这个厉害了啊！而且导演温子仁呢是专门来到北京参加了影片日前举行的首映式。DC 的海王呢是超级英雄电影首次出现大场面的海底世界，这一次呢看过的人真的都说好，他们都说呢这个大概是非常好的复原了一些这个古典英雄的 形象。你今天真的是从2元店走不出来啊！看过都说好这种词儿都已经用上了，没有办法拯救狂野的月月鸟小哥哥了。 那我跟你说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还听过，都说赞的啊。 哎，特别棒，对，好听。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的 Macarena。同时，各位也别忘了把《狂野》和《清纯》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这首歌曲过后，我就帮大家放出新的关键词。 好吧，那我们先听歌，一会儿再来看看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早安音乐秀。继续跟你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带来的 Macarena， 毕竟海龟先生也有海字，跟海王还有点关系嘛，对不对？ 有吗？ 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吊子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 Macarena， 我叫他 Macarena， 这就是 Macarena， 他叫做 Macarena， 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 好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 Macarena。 所以你告诉我哈，海龟先生跟海王有什么关系？ 都是海里的 海子 bird 是吗？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王子 bird 的一个女歌手给你了。 好了，那赶快说一下吧。 Cindy 王心凌，我们的甜美女生代表啊。那么她这次跟陈珊妮首度合作了，想象一下以前唱睫毛弯弯，你是不是上次还翻唱人家唱出了睫毛折了的效果？ 那、哎、没有没有， 这次人家本尊出来了啊。 对，她这一次呢是集结了陈珊妮、 Jessie C 以及呢葛大为等一众的顶尖音乐人倾力制作了全新单曲， 全球首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全球独家大首播。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祖宗，恋爱慢悠着，个个都似懂非懂，我和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我们继续来看马拉松。随着纽约马拉松11月份的成功举办，由东京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松、芝加哥马拉松和纽约马拉松组成的2018年度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圆满落幕。在本年度的世界马拉松六大满贯赛道当中，数量众多的中国跑者用奔跑的方式展现了风采。风起云涌的中国马拉松运动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跑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六大满贯赛一共吸引了6155名中国跑者，数量均居这六大马拉松赛事海外跑者的前列。那么六大满贯赛事为何会这么吸引中国跑者呢？六大满贯赛事是世界众多马拉松爱好者心中的圣殿，对于中国跑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这六大满贯赛与一般跑步赛事的最大不同，就是赛事深厚的文化底蕴，给参赛者带来的成就高，仪式感强。所以这些赛事都是有较长的历史积淀，有很好的赛事设计和本土文化展示，属于性格特征明显的赛事，让跑者有着非常好的体验。当然呢，六大满贯赛只是中国跑者跑向世界的开始，人数肯定会越来越多，而水平也会越来越高。国外很多小众的个性化赛事同样会吸引不少的中国跑者，年假跑马加海外旅游的方式将成为中国跑者的一种时尚模式，这也是他们挑战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的一种实践。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他们，估计跑者和马拉松之间会有着那些像恋爱正在进行时的那种甜蜜和喜悦吧。恋爱 ING 来自五月天，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 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你是空气，但是好闻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 E 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B-E-L-O

Running Time。 好了，各位，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想一次性把两个关键词全部放给各位的静瑜。 真的准备这样做吗，静瑜？ 因为刚刚看到一个朋友啊，他说其实每天上班路只能听我们7点到8点这个时段，但是呢，就是为了听我们的关键词哈，到了单位还要硬揣个耳机，又怕被领导发现。 别怕，我们 好艰难啊，感觉。 我们现在其实呢，在每天的节目之后，如果今天当天有关键词的话，会在结尾的时候告诉你，就是每天会群发一条信息， 是 以便大家呢在日后。或者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想看我俩照片怎么办呢？ 夜深人静就不要发狂野两个字了吧，万一被吓到睡不着，第二天早上没法上班，谁负责呀？ 不，我觉得应该这样，先发狂野两个字，再发清纯，然后呢会睡一个好觉，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大家先发了忧郁两个字，也不妨再发明媚，哎，关键词一次性全放出了啊、哦！今天是加码要招聘 battle 第二轮了， 是的啊， 忧郁和明媚，忧郁明媚， 对，看看谁忧郁谁明媚啊。 这还有看吗？有什么悬念吗？请问、 其实我觉得今天狂野和清纯的这一组对比照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忧郁和明媚这一组对比照，看看我和静瑜最近的一些现状，好不好啊？ 其实今天呢，这不是最近了，这是我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参加学生团体时候的一些照片了。这都是21、22岁的时候，不好意思拿出来。今天是跟大家聊聊说你学生时代参加过什么团体，说其中有趣的事情。但我想到自己当时在学生会的时候，因为也在就是当时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分管文艺部，所以呢，就 是 有很多爱好文艺的，对，爱好文艺的同学，他们平常就会说，哎，大家一块出去玩吧，然后就会拿相机帮我拍很多照片，这真的都是同学帮忙拍的。 所以你的人人网真的不能丢，要不然你说你不要多少你的黑历史啊？ 什么黑历史？这哪里黑了？各位发送明媚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看看黑不黑， 哪里黑了？ 看看黑不黑的。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在上个周末呢，一连两天，天桥艺术中心呢是以天桥艺剧《剧中有你》为题，将剧场当中的3层公共空间是全部开放，经典的音乐剧的片段以及主题展览和儿童的互动体验，以及公益讲座和缤纷市集等等丰富的活动，都已经对公众是免费开放了哈。 那么明年呢，他们将上演传统的颠覆传统的音乐剧《摇滚莫扎特》，之后呢，音乐剧之父韦伯的最新力作《摇滚学校》和《绿野仙踪》，以及法国经典的原版音乐剧《巴黎圣母院》，这些重磅的音乐剧也将接连落地到天桥艺术中心了。还有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林兆华戏剧邀请展也将在明年登陆天桥艺术中心。 是，这一次呢，他们上演的是颠覆的传统的音乐剧《摇滚莫扎特》，包括《摇滚学校》，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我放的那张照片叫狂野嘛，所以呢我就想到， 但现在大家应该把你这个关键词听错了，发了很多犹豫过来，不是犹豫，是忧郁。 忧郁，就忧郁的眼神，诗人的感觉哈。 对，忧郁和明媚分开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忧郁和明媚，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郑钧的《赤裸裸》。 其实的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我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一段尴尬的沉默，我说你要做点什么，突然紧抱住我说，已经顾不了太多，因为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真相，消极的放弃抵抗，你可以给些温暖，也可以给个悲伤，没谁要苛求你，那他们没有意义，你不必为谁压抑，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哭会紧随着欢乐，可我不在乎那结果，享受 说的说了，想做的做了，当泪水的箭都等我呀。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我的爱赤裸裸，我的爱呀赤裸裸，你不能让我再寂寞。一段尴尬的沉默，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5。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如何才能获得好运？查一查星座运势，给自己加油打气。 让心境锦鲤雪佛兰为您好运加持。现在仅需支付购置税、上牌费及保险费，就能把人气车款开回家，一税两费零压力，雪佛兰给你真实惠。更多轻松购车方式，让雪佛兰带你去搜索。活动仅限指定车款，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雪佛兰梦创未来。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已经看大家的评论看到笑到肚子痛的静瑜。 刚才正好放了一首《赤裸裸》，对不对啊？然后呢，有人说呢，哎，这个看听着赤裸裸，再看你们俩照片，有一种赤裸裸的忧郁 啊。随风说，听着赤裸裸，看着你们俩的照片，别有滋味。漂亮的女主，小心边上不怀好意的大叔。 然后呢，张了张说，狂野这张很赞。我怎么就变成狂野了？我不是愿意当小哥哥嘛？要疯了！ 大家现在都开始各种叫狂野啊，叫忧郁啊，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最夸张的哈。亮物君说，感觉明媚的大长腿快到忧郁的腰了。 是。哎，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已经有新的代号了啊。不过对比一下，好像真的，我觉得明媚的腿真的快到忧郁的腰了呢。 什么明媚的腿？你还真好意思叫自己叫明媚啊？ 但是 IRAF 的这个答案就更好玩了。我特别喜欢大家看到我们的照片之后呢，会很脑补很多的场景出来。其实这也算是上班路上的一种欢快减压的方式。他收到了。就是刚刚发了忧郁两个字之后收到这张照片，他说这是一个在三里屯喝酒喝到凌晨的中年大叔打不上出租车的场景吗？ 但是你看 很贴切啊， 对你的评价基本就都是还比较正面的。路过人家说，静瑜你这是邻家女孩初长成吗？ 哎呀，这是上大学时候的样子了啦。 但是很奇怪的是，今天我发了两张照片，很多人都觉得路过人家说月鸟这身打扮和造型感觉有点李亚鹏的感觉。有两个人提到李亚鹏吗？ 好了，这是李亚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 他不叫李亚鹏，他的全名叫李亚月月鸟。 什么鬼？哎呀，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四个词有点多哈，从7点钟就已经开始陆续放出了，分别是狂野、 清纯、忧郁和明媚，大家可以分别发送这四个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到今天我们的图片battle当中。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body get up. 近期大放送啊，我们来听到的是 Robin Trix 以及 Pharrell Williams 带来的 Blurred Lines。 当时呢他的这段 MV 呢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在很多的国家禁播，但同时呢这首歌曲的窜红速度是像火箭一般的，根本挡都挡不住啊。 那大家在听着这首可以在上班路上跟着摇摆的歌曲的时候，同时也发送了四个关键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刚刚开车上路，或者说在专心开车没有听清楚，现在一直在问说关键词到底是什么。狂野、 清纯、忧郁、明媚，但记得一定要分别发送哈。我们有位听众特别可爱，这四个词全记住了，然后一次性发过来说，照片呢？照片在哪儿？ 照片让我想起了当年这个周星驰的一部电影还是谁的一部电影当中啊，说哎，你们班有个同学叫那个阿诺·施瓦辛格，给我站起来，然后有三个人一起人，我叫阿诺·施瓦辛格， 阿诺·施瓦和辛格， 对， 分别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也别忘了告诉我们你在学生时代参加过什么样的团体呢？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这也是早安音乐秀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最近啊，这个电影市场特别的火热，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最近这个 Venom，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放过阿姆的给大家就是演唱的这个 主演 致命守护者的主题曲啊，非常的好玩 好听。 那这个电影呢也真的是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比如说看过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还挺好玩的，而且还有好多的这个朋友是最近在转发毒液之前的宣传片，就是他的广告。 哎，那个真的是够了啊，就是毒液如果你看过以后呢你可能会会心一笑，没看过的之前呢你会想哎这个怎么有这么的我们的中国特色啊， 对，就是公益广告，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您一生，少一些喧哗，多一些宁静，遵纪守法心常有，幸福生活跟您走。 是 这个入乡随俗啊，也真的可以体现到这个现在的漫威动画在国内的这种席卷的态势。 是 真的，除了毒液之外呢还有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两部进口影片最近真的是实现了票房大爆。 当然呢目前呢它的这个内地票房已经超越了碟中谍六，暂居2018年的进口片票房的第四名，未来超越季军头号玩家只是时间问题。当然另外一部影片呢这个格林德沃之罪累计的票房达到了1.93亿，相对来说呢是差一点点啊。不过但是格林德沃之罪也有一些优势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玩的动物呀。 而且我觉得他这两部影片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给下一季铺好了梗，就包括毒液其实在结尾的彩蛋当中其实也铺好了下一季的时候将会发生一些什么。 是， 而神奇动物则更让大家期待德普叔在下一次的表演了。 对，而且你如果看那部影片的话，我想你对那只来自中国的玩偶应该特别特别的有兴趣。 人家不叫玩偶，那是 来自中国的神奇动物神兽，然后特别特别像个猫哈， 就他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做了 Newt 的小猫咪。 来听到的是满舒克做我的猫， 给你所有温柔，做我的猫，就像用云彩做个枕头，做我的猫，你看你柔软柔软拳头，做我的猫，想跟你缠绵缠绵决斗，做我的猫，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丁克里，和你懒得很彻底，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哪怕有时多不搭理，你眼神透露着神秘，好像对着我说唇语，我却静不下心分析，只想靠近你去吻你，那你闪躲闪躲暗处看我，你肯定知道我的痴迷是对你的探索，我请你买落在家里 battle I do what you want， 我要填满你的寂寞，别让我找到你，这个世界里可没有另外一个你，就算保持距离也很甜蜜，只因你才有这权利，做我的猫，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继续来看，11月27号到28号，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将再携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以温暖的地中海之声压轴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携手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陈萨分别为观众带来最难钢琴作品之一拉三和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乐迷们最熟悉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罗志祥出道24年，不仅能歌善舞，又跨足了戏剧、电影、主持及真人秀等等。然而距离他上一次发片已经相隔整整3年，近日他终于松口宣布了好消息，预计于12月回归歌坛。罗志祥19号通过社交网站透露，这次找来街舞界相当有名的何展辰来帮助他编排新歌的舞蹈，双方过去在《这就是街舞》结缘，他晒出了两人合照，写着不要看我这张照片笑得很开心，其实我内心很痛苦，这是我史上最最最难又最累的舞蹈。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京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好声音，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Superman. My eyes went ooh, my voice just cooed, my mind let loose. I'll stay forever, it's up to you. Wanna do what you wanna do。 OK, H, 我们来听到的今天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可以让我旁边的这一位静瑜大步快步的闻鸡起舞， 闻歌起舞， 也不至于闻鸡起舞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Doctor Wanna Do， 对对、Doctor Wanna Do， 这是全新的一种，算是一种酸爵士的最新的一种感觉。 哎，听过一遍，你看你就可以跟着一起唱了。 是，有没有一点点这种上海百乐门老爵士的感觉，就是很欢愉的感觉哈。 那提到欢快这个词呢，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真的是承包了我上个周末所有的笑点了， 超级搞笑。来自于吐槽大会的第三季的第三期来了，这一次呢请来的是人美歌甜的张韶涵来担任主咖。那这一次呢也包括海泉啦、汪苏泷啦、大王和山河老师等一众好友前来吐槽。山河老师都敢过来啊， 就山河老师槽点其实还蛮集中的，因为什么都能夸嘛，让大家觉得说作为乐评人其实你只需要在任何时候讲出好话来，这还真的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啊。 是的、 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这期节目非常的火力凶猛，笑点纷飞，但是仔细的去品味一下，真的还都是蛮温情的。就李诞居然都在吐槽的结尾甩出了鸡汤金句啊， 是 真的，我觉得这也是跟本期的主咖张韶涵的人设密不可分了。 当然呢，这个李诞也吐槽了一下张韶涵，说你看原来大家呢去 KTV 想唱励志的歌曲就唱隐形的翅膀嘛，对吧、想温情就唱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他说想快乐的呢你可以看一下张韶涵的人生， 一看 你 就 快 乐 了 对，还经常吐槽就张韶涵总被身边的人坑钱呐、他说既然你总被坑钱，那么为了保护你，这次你的通告费我们就不给你了这个总策划果然时时刻刻想着为自己的节目省钱，然后再去其他节目圈钱。 是，但是这个张韶涵的出场方式其实也挺特别的，我觉得这算是三季以来第一位出场的时候是先唱的歌出来的。但 也有之前也有那个张靓颖也是的 啊。对，那接下来这一条肯定就是了，你没见过唱了一半然后张绍刚也出来了吧 人家张绍家族要组团出道了好吗 好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若张绍张若拉，来自于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曲欧若拉。 你确定这个里面不会有张绍刚出现吗？ 张绍刚如果出现的话我也会出现，隐形的翅膀的 对不起对不起，我会看好他的但我看不看得住我自己这就不一定了。 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 恶虎出身。 美丽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相信就是永远。 对不起大家，我还是把它放出来了。 什么叫把我放出来了？请问 放大招对不对啊？ 嗯，这是张韶涵在这个周末参加了吐槽大会啊，也让我们再次回顾了一下他的一些经典的歌曲。 是啊，这次李诞呢是挺难得走心的，但是张韶涵呢，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反正当天在现场时只唱了一半，然后就被张韶家族的另外一位刚哥。 对， 然后就给打断了，对不对哈？ 那张韶涵所谓的也是投桃报李嘛，夸奖李诞，真的说啊，这些年红得不得了啊，连我本人也都被迷住了。当然呢，着迷不是因为你幽默，也不是因为你有才华，而是因为李诞买我推荐的产品呢，所以我对他的喜爱就像供应商对客户的喜爱一样，就是黑李诞的同时也自黑了一下。 是，但同时他这么说啊，他说我跟你说，你别看你这样人这么红，但是这么红意味着马上你就要走下坡路了，而且呢，这个下坡的速度还挺快，速度70迈，路的尽头已全在等待啊！ 一箭双雕啊，也真的是又一次刺激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胡海泉。 是。 那么这期节目当中呢，羽泉组合只有海泉来了，所以呢，李诞也是开启了疯狂吐槽模式。 嗯。 哎，为什么羽泉只来了一半呢？哦，对不起啊，原来另外一半已经退出娱乐圈了。 果然不怕得罪人，但是胡海泉呢，最近确实在音乐道路当中呢，好像没有跟陈羽凡以羽泉的这种组合的形式来出歌。最近出的一首歌曲呢，其实他和派克特一起出的《望》啊，这首歌曲经常在我的这个手机当中频繁的响起，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我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海泉和派克特带来的《望》。 忘了你的模样，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忘了那个痴傻的少年曾带给你的窘迫和彷徨，大多真心过的都未完却无待续，太少用心过的能地老也能天荒，忘了就好，因为曾经丢了自己却还是没法忘 了就好， 也许最痛苦的痛苦是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该忘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念念不忘， 只有你还有谁懂，只有你 又怎样， 放下该放下的一切答案也就不止一 道，奈何你念念怨怨，也 许最痛苦的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不思量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怎奈我月月年年， 只有你还有谁懂，只有你 仍牵肠，忘就忘了，该忘， 期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胡海泉和派克特，大家都忘啊，所以呢充分显示出海泉的这个创作能力还是非常非常了得的，把派克特的声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是完美的融入了进来。但是在节目当中却不是这样一种场景，大家还是在疯狂的吐槽他，对不对哈？ 因为毕竟羽泉只来了一半嘛。不过呢海泉自己也还蛮稳的，就是当在吐槽张韶涵的时候说那个没有拿过歌王也没有关系，因为毕竟我也是歌王。当然在场的另外一位歌手汪苏泷也真的是火力全猛啊，就仿佛在主咖张韶涵之外另外开了一个吐槽战场一样。 是， 就虽然汪苏泷的音乐播放量曾经压过周杰伦，被称为 QQ 音乐三巨头，但是他这个爆款接歌也经常被人揶揄。所以呢李诞就吐槽说，如果街上全是汪苏泷、羽泉和张韶涵的金曲，听起来就好像三家美容美发店同时开业一样。你不得不说真的好像就像我们经常看到我们听众的这个评论一样， 对上 好贴切呀。 对上了，对上了，对上。我们的这个听众呢今天呢对我们俩照片的吐槽其实基本也可以达到这个街上三家美容美发店同时开的这种效果哈。 是，那如果大家刚刚开车出门没有来得及记住所有的关键词哈，没关系，明天呢我们也会把小视频的关键词一起给大家送出。那么今天的四个关键词，我们今天发了四张照片，分别是狂野、清纯、忧郁和明媚，大家分别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了。 结尾呢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北京上空的大部分时间呢今天是处在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多入冷空气的活动，气温呢也比较低迷，不会出现明显的雾霾天气，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有利于大家来户外交通或者是出来活动一下的哈。 对，但是刮风的时候还是空气比较干燥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多多喝水，注意皮肤的护肤保湿。 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就是刚才在美容美发店也有可能听到的汪苏泷， 燎原燎原， 是 全部燎原。 但是他这首歌曲其实还挺好听的，让我们有点回到夏天的感觉，夏日风铃来送给各位了哈。好，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秀的所有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是我们的视频 battle 日， 燎原燎原，全部燎原了。 明天你是这个视频吗？ 不是了。 好了，明天见，各位。 如果云朵很近，如果呼吸很轻，如果樱花风铃就像你在耳语，若白驹之过隙，想和你虚度光阴，剧情就像一场电影。 我走在夏天的风，秋天的雨，收集你的风景，心酸甜蜜苦涩，回忆都变成纪念品，想牵着你的手，走过更多人生的一年四季。一种跳着圆舞曲，不管心痛难过，把它当成为幸福的伏笔，你的每个表情都是我的陷入回忆，又重新遇过天气。这首歌不会暂停， 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迷人的男孩那即兴的渴望，对理想快乐着，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傻脸，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自作，恋爱漫游着。